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到2025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将超过99%。西城教委发布学大培训学校西城区五址全都移出白名单。明后天地铁六号线青年路站延运半小时，服务北京朝阳站接驳。欧元集团会议聚焦能源及经济复苏问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提出到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 99%， 到2025年北京高考高招比例要超过 90%。 北京计划在未来五年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左右，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的优质中小学学校。除此之外，还要重点打造1-2所高品质国际学校，重点建设12所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100个左右的骨干特色专业，有序疏解中心城区部分普通高校，研究推进相关高校到郊区落地，努力推进实现区区有高校的目标。今天西城区教委发布关于11假期学科类培训机构违规问题的情况通报，明确将学大培训学校西城区五址培训机构全都移出该区学科类培训机构白名单，责令学大培训学校月坛校区即日起停业整改。西城区教委表示，根据市教委通报，经检查，北京市西城区学大培训学校存在节假日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的问题，西城区教委对此事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约谈机构负责人，并在区域内进行通报批评。下一步，西城区将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全面加强检查频次，确保校外培训监管不松懈，严厉打击违规培训、隐形变异培训。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京城老字号新的消费亮点随着百姓生活应运而生，餐饮文化类老字号守正创新，书写京味伴手礼新篇章。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今年国庆节餐饮类老字号都推出了哪些特色伴手礼呢？ 今天上午呢，我在老字号护国寺小吃的起源店看到呢，有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购买了特色京味小吃礼盒。这款礼盒的外观呢是非常漂亮的，绿白相间，而且上面呢印有一些北京传统的设计图案，这个质地也是非常结实，便于携带的。据了解呢，护国寺小吃是特意制定了 A 款和 B 款两款小吃礼盒。那么在 A 款礼盒里呢，是装有像萨其马、蜜麻花、麒麟酥等一些易于存放大约有2周左右的北京小吃，非常适合外地游客呢带回家去作为伴手礼。那么 B 款礼盒中的小吃呢是比较适合当天现做现吃的，主要是以像驴打滚、爱窝窝、还有椰蓉糕以及爱心形状的山楂糕这些年货等等组合在一起。在礼盒当中呢，食客是可以一次品尝到10种京味特色小吃，而且消费者呢手提这样的伴手礼盒走在护国寺大街，就像是一条流动的京味饮食文化的风景线。主持人。 那么传统文化类老字号的伴手礼有哪些创意来源呢？ 那么我也了解到呢，老字号荣宝斋就研发了许多让大家既可以欣赏美又实用的小物件，作为国庆的伴手礼呢是很好的选择，文艺典雅同时又实用时尚。比如说呢，就有艺术的防水桌旗、艺术小丝巾，还有粉蜡尖文件夹等等。 防水出渠部呢是选用了荣宝斋馆藏精品齐白石先生的九秋松露图作为了设计灵感。那么我看到呢这件作品它的画面上啊是有各类秋虫在花间追逐，同时呢又有花蕊和丹桂，给人感觉是秋意盎然。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酒这个数字的寓意是很好的，是长久和圆满 之意。那么艺术小丝巾盒呢，它是采用了百分之百的桑蚕丝的材质，显得色彩华贵。盒呢是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2009年的时候专门为新落成的荣宝斋大厦所创作的巨幅国画。那么荣宝斋呢经过创意将巨幅的盒这个画作呢移植到了小小的方巾上，也寓意着和谐的美好祝福，非常适合女士的穿搭。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报道，谢谢，再见。好的，再见。国庆假期城市健康平稳有序运行离不开城市大数据平台支撑。记者从日前市政协举办的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中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本市数字经济产业比2020年的比重上升了2.6个百分点，保持高速增长。 去年北京数字经济产业实现增加值为14538.6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40%，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本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城市大脑指挥我们的垃圾分类、交通管理。在朝阳区城市智慧大脑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向前来调研的政协委员介绍说，通过这平台呢，我们既对我们的宏观经济整体有效的掌控，也对我们现在重点做的两区建设进行重点的 一个分析，重中之重呢，我们觉得是安全大脑。这个安全大脑呢，除了以往的我们传统的应急事件的管理，还有一个现在我们觉得安全大脑重中之重的是我们疫情防控。朝阳区城市智慧大脑指挥中心是本市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一个典型。近年来，本市以公布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为契机，在数字经济方面取得许多突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崔旭龙说， 为各个部门提供统一的 计算资源服务。那么到目前呢，我们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应急等各个分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呢推进还是比较快的。 据了解，本市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1.0 阶段建设完成，设立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成为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高地。 5G 基站开通 5.64万个， 在智慧城市规划体系建设方面，京通平台已上线公积金、社保、税务等 47个 领域 1000多项 服务， 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实现市级 90% 区级 81% 的事项全程网办。为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今年初市政协提出的加快制定北京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提案被列为市级领导督办重点提案。 今年以来，委员们深入调研，不断促进提案的办理。 得交所还有这个大数据交易所的这个落地，结合这样一些契机，能够更快的推动北京数字经济在实践层面有更多的成果。数字经济呢，是咱们北京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首先，在资源体系上面需要做深度融合，要从根上融合数据。 市政协委员还表示，北京在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做了前瞻性的布局， 实施方案取得了新进展，建议今后要加强场景应用，通过场景开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水平和能力，努力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树立北京标杆。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了做好国庆节期间北京朝阳站火车站的轨道交通接驳， 明后天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上下行双方向末班车延长30分钟， 其中上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至草房站，下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至金安桥站。从北京朝阳站出发，抵京旅客可以在东广场搭乘911路 专194路 到青年路口东， 换乘地铁6号线，用时约35分钟。 四川九寨沟景区地震后，经过3年多修复重建，国庆前夕实现全域开放。国庆假期迎来震后首个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达到单日最大承载量 4.1 万人次。假期前3天，四姑娘山有超过5万名游客前往游览。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10月2号下午， 达到4.1万人次的最大承载量后，九寨沟景区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采取了切实有效的线客分流、实时播报客流量、实时车辆调度等相关措施，确保景区平稳运行。 我们景区也是抽调了后勤人员充实到一线，沟口游客服务中心呢也是全面的启用了上下两层闸机的验票，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做好了三码合一。 我们一家人来到九寨沟玩耍，这里虽然很拥挤，但天气也很热，但是风景很美丽，然后管理人员也很有秩序地安排各个游客的上下，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位于四川阿坝的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也迎来了大批游客，假期前三天有超过50,000名游客前往游览。在景区入口处，游客们戴着口罩有序排队购票扫码测温，分批坐上观光车进入景区。 无论说是购票或者是住宿方面，都让我们感觉到不慌不忙，然后井然有序的。 这几天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气候以晴为主，蓝天、雪山、白云、湖泊在秋日的暖阳下交相辉映，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风景呢十分的美丽，尤其是我们的雪山让我大开眼界，一次不错的旅行。 欧元集团会议4号在卢森堡举行，重点讨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欧元集团主席帕斯卡尔说，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对欧元区通胀和预算政策的影响。会议认为有必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脆弱家庭及中小企业的利益，监控能源价格变化，并将其纳入预算决策，确保能源问题不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进程，但当前的能源问题不会影响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他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欧盟经济复苏计划起到了在疫情下助力经济复苏的作用，未来更重要的是关注改革和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